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·阿巴斯向敬爱的金正同志送来了花篮。花篮是由巴勒斯坦国驻朝临时代办伊卜拉欣·阿布·穆阿里克12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